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6， 日元 104.53，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14， 人民币 6.659， 英镑对美元 1.299，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3美元，卖出1904.3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9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世界各地最近发生啲乜嘢城中大事呢？一起问一下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校长黄华新教授。 最近呢，喺马来西亚我哋有第三波嘅新冠肺炎，依家咧中呢啲病毒嘅人咧已经增加到好多。车入边咧，我哋依家咧都唔准一同车坐四五个人唔得，一同车咧依家咧就系可以坐两个人啫。因为新冠肺炎呢，好多人呢生活呢有啲都成问题。如果我哋有能力可以帮到人哋，我哋应该出力嚟帮助嗰啲需要我哋帮助啲人。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秦家嫂嫂，饮杯啦！ 左大人啊，有酒无歌，边有情趣噶？ 而家至中午睇戏听歌，要等夜晚噶。 哎呀，其实每日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放戏曲天地，仲有逢星期一、三、五都有点唱嘅时段。想听心水粤曲，真系话咁易啦！ 唔知道可唔可以点播埋嗰套粤剧《红绫考破无头案》，俾我听埋个结局，知道边个系真凶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所以又开始啦，又一个新嘅一日，曙光就嚟会初现。开始见到太阳升起，然之后又一日嘅工作，我哋又要去做啦。今日嚟到系星期四嘅时候，日子系十一月五号，农历系九月二十日。星期四五点零九分。 人生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几对好夫妻呀，有几个好家庭。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是没金钱，是没感情，无情有感情，穷有穷开心，有钱没感情啊，富有富伤心，难得有钱又有情，有的是保暖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开始我哋清晨省理节目。咁啊，天气咧就系一路大风啊，凉啲咁。现时温度咧比琴日朝同时间咧就低咗一度嘅。寻日朝呢个时候咧都成讲住廿二度啊，或者廿三度咁上下啦吓。现时系廿一度，相对湿度69%，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9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6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气温21度，清晨时间5:14，早晨。 只是一直不免怨叹，只是路边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 启田爱拼才会赢啊！闽南话咁啊，谂起如果呢句说话咧，俾以下呢位朋友咧，佢都演绎得非常之惟妙惟肖啊！系啦，佢就系发哥周润发啦。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无奈的疾冲，无奈的调转，曾热的面孔，渐缺少温暖。 嘿哟， 飞沙风中转周润发啦，咁记得以前佢同啊郑裕玲喺92年嘅时候合作一套叫做《我爱钮文柴》咧，都好多个笑话噶，咁里边佢系即系讲呢个围村嗰啲围头话啦吓，又讲得好似吓即系围朝围庙，系都系可能喺呢套戏里边受欢迎嘅其中一个嘅做法，就系佢讲嗰啲嘅围头话嘅乡音啦，咁加上佢同佢个拍档都是一个当时受欢迎的一对组合，我爱钮文柴。5:22，咁啊响起嘅咧就系一套电视剧嘅歌，邝美云《小岛风云》。 1986年的一套电视剧，当时男主角是吕良伟，女主角是周海媚，唱歌的就是邝美云，这两个女人都跟她，现在来看很有缘分。先前播的就是法国的《飞沙风中》，转是来自我在黑社会的日子。当时我讲我爱柳文柴，就是她曾经主演过的一套电影里面的围头话就很惟超惟妙的意思。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路上人在跑，赶啊赶，赶经令我欣赏。这里有许多好处没法讲，说一声香港。 湿到69%，陈美玲的《香港香港》，5:30新闻之后再继续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在点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在于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威斯康星州胜出，全取10张选举人票，累积248张。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票选举人票。这个州四年前倒向特朗普，现今被拜登重夺，成为重建蓝色城墙的关键部分。特朗普竞选阵营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竞选经理斯特平说，州内几个月出现违规报告，令人严重质疑点票结果是否有效。拜登亦都在密歇根州稍微领先，特朗普阵营入禀当地法院要求停止点票。特朗普暂时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三个摇摆州领先，其中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大量邮寄选票有待点算。美国大选仍在点票，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有外国势力可能干预美国大选的点票工作。网络安全和基础建 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表示，无证据证明有任何外国势力有能力阻止美国人投票或者更改点票结果。中国同意大利建交五十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通电话，互致祝贺。习近平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意两国人民携手抗疫，在国际社会树立共克时间的典范。双方要放眼未来，推动中意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意方出年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将会同意方一起推动二十国集团继续为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马塔雷拉表示，中国发展将为欧中合作提供巨大机遇，意方愿意积极支持和参与欧中关系发展，期待疫情过后尽早访华。警方破获一宗诈骗集团策划的实体黄金投资骗案，有二十名受害人，涉及金额达到9500万，最大损失的一笔达到2200万。六人涉嫌串谋欺诈被捕，仍然有四人在逃，包括由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警方表示，受害人包括商人、律师和学生等，其中一人在本港居住，其余都在内地居住。案中一间公司涉嫌诱骗受害人参加一个声称由本港上市公司作担保的实物黄金条租赁保值增值计划，可以透过公司安排受害人购买金条再租给上市公司，以取得保证回报和每月定期派息。但受害人之后未能得到回报，约满之后未能够取回本金和金条，公司其后结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84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3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2，人民币6.659，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6美元，卖出1903.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原子佩拔斯。疫情持续，大家都要做足防疫措施，不过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有些抗疫疲劳的精神，难免有些紧张。例如你有没有试过想，究竟自己洗手洗得干不干净呢？出街会不会不记得了戴口罩呢？又或者旁边一有人咳的时候就很大反应，怕有细菌传染啊？其实有这些反应都很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深呼吸一下，提醒自己，我已经做好了我要做的防疫措施啦，所以不用那么紧张的。其实只要大家做好防疫措施，注意社交距离，好快大家就唔使处于咁绷紧嘅状态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大家来齐做运动， 活动双手和大脑， 身心健康才会好。 哈哈， 呵呵， 各位准备好边唱歌仔边活动大脑，预防认知障碍症未啊？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邓添乐请嚟奇力教练 Lily 教大家预防认知障碍症嘅运动，当然唔少得长者友善资讯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天都未光嘅时候啊，刚刚听过咧就五点半嘅新闻啦。咁啊，我哋嘅节目就开始咗半小时啦，一路到六点半钟嘅。今日咧就系11月5日，农历系9月20日，星期四嘅。而家时间咧就5:38嘅，天气都几干燥嘅，所以你有时起身个喉咧都几咳下吓。咁或者有啲人咧就关心啊，咳咳声啊咁嘅样。快啲去洗个面、刷牙吓，亦都系要煲落煲水啦。有啲人都中意去煲水，虽然你有电热水壶，咁但系都个人嘅生活嘅方式唔同。有啲人中意我系啱啱煲滚咗嘅时候，我嚟即系冲嘅时候咧，即系水滚啊，茶靓啊。咁啊，滋润下你嘅喉啦。你或者饮啲即系比较清润啲嘅饮品。咁天气咧就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系正影响呢个广东啊。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9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呢次咧就是、一个走啊，一个追。天鹅走咧就另一个嚟嘅，就系呢个艾莎尼。咁而即系预料话呢个季候风会喺周末期间咧增强啊，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风势颇大。咁热带气旋艾莎尼会喺星期五咧就进入南海东北部，随后嘅路径同埋强度系仍然有变数噶。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天鹅就移向了这个越南的中部了。今天的天气方面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干燥啊。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湿度68%。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方子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方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 知不觉。 莫奈何， 是否有因果？ 当年咧，七十年代嘅时候咧，系即系新浪潮嘅电影啊，一啲即系新派嘅导演啊，咁而啲戏亦都系可能系啲卡士，又会唔一定系一啲好瞩目嘅一啲嘅大明星，咁系好多系新嘅咧，都可以一个尝试，包括幕前幕后等等。张国明导演而又泰迪罗宾监制一啲警匪片《点子冰冰》。时间五点接近四十六分的时间，今日就十一月五号啦。咁我哋如果我哋听开五台的听众朋友们咧，都知道噶啦。呢排咧就系送紧呢个月历啊。2021年咧，仲有个零月就嚟噶啦。咁我哋咧就每年都呢个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同事们，大家咧就系约好晒时间咧，就系同一日咧就分不同嘅时间就去拍摄，就系一个即系影月历嘅。 嗰個拍照嘅過程啦，大家都係被好認真地嚇，即係要著啲咩衫啊，係化靚個妝啊，咁咧就去影相，咁啊完成咗啦。咁每一年嘅設計咧，幕後嗰個班底咧都非常之有心去做得好好。今年嗰個月曆到底係點咧？我都未睇到，咁啊，但係已經係安排定咧點樣送俾聽眾朋友啦。咁喺一路至到十四號之前啊，而家至到十四號之前，大家聽住有五個節目咧，透過五個節目咧就會派發嘅，包括有袁翠霞嘅有趣空間啦、香港暖流、戲曲天地、有你同行同埋奇力量，每日都會送出一啲嘅名額嘅。至於詳情係點咧，你可以到時聽住節目咧，就主持人會同你講嚇，你點可以就有機會得到呢個月曆嘅。 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你。 幸运是我叶德娴， 一句说话，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啊！即系呢个咧，讲就容易，但系当你真系喺人生低潮嘅时候，有冇人咧系愿意帮你一把咧？睇翻一啲嘅消息咧，有报道过咧，就系话系就刘德华同叶德娴佢哋点解个缘分咁好？咁其实当中咧，乜嘢都系有前因嘅，有因有果。咁系呢个即系雪中送炭啦，刘德华就深深嘅体会啦。睇翻报道就讲话系有一段时间华仔投资失败，要面临破产嘅时候，好多青兄道弟嘅朋友都唔知喺边度，见唔到嘅，揾唔到嘅，匿得远远。只有一个人咧，就主动咧借一笔钱俾华仔咧，就渡过咗呢个难关。咁但系其实呢笔钱咧都得来不易，佢都系要向各方嘅好友咧系筹措咧，先至成为4000万就可以俾阿华仔渡过难关。就有咗呢4000万之后咧，大家今日见到华仔嘅事业啦，一路咧都系逐层逐层咁上，好稳定地个基础打得好实净啦。咁就有当年嘅呢笔4000万就系叶德娴俾佢帮助佢去还咗啲债务，重新再嚟过，重新出发。所以咧，佢哋嘅友情咁深厚，都唔单止友情啦。华仔视佢而真系妈妈一般，系话会承诺养佢一世。嘅时候，我想自己就会好分得清楚边啲系你嘅真正知己朋友。 难自私，爱应多多包容，不满意才情愿就你做我不爱的家私，年月磨漆仍磨亮戒指，大概要爱得够睿智，延续那甜言蜜语，却非当年那小子。幸福在坦率中进化，泪水用体谅练成渣，随年华同步挽手跨堤坝，未靠鲜花万搭装饰这头家，日见夜见不敢牵挂，全为在乎大家，刺激需要始终需要升华，长途伴侣行到这里什么都不怕。难自欺，那烟火色光烈想更美，全凭平淡处，亦以恋爱爱自己，前像筷子连尘亦夹起，若有意见不要动气，承受我如承受你，细水洗净了今夕，幸福在坦率中进化，泪水用体谅练成茶，随年华同步挽手跨堤坝，未靠鲜花万搭装饰这头家，日见夜见不敢牵挂，全为在乎大家，刺激岁月始终需要升华，长途伴侣行到这里什么都不怕。幸福在坦率中进化，泪水用体谅练成茶，随年华同步挽手跨堤坝，未靠鲜花万搭装饰这头家，日见夜见 岁月始终需要升华，长途伴侣行到这里，什么都不怕。 朋友、夫妻、亲人，好多时都要经历过人生的高高低低，会更加稳固。刘德华的《长途伴侣》啊，仲有两分零钟到六点钟了，早晨。 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21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北纬20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雷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北纬14.3度、东经112.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6至7级，东部达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84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3点，升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6，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3，人民币6.659，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3.16美元，卖出1,90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女啊，我见呢个咩大肠癌筛查计划，你知唔知咩家科嚟噶？ 哦，呢、這个咧系政府资助嘅预防大肠癌计划嚟嘅，参加者可以去到已经参加计划嘅医生嗰度进行大便引血测试，万一发现异样咧，就可以及早处理。爸爸，不如我都同你去医生嗰度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飘红。飘红， 今年是粤剧名伶何非凡逝世40周年。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制作特辑《非同凡响忆情真》， 请嚟嘉宾吴千峰、 陈慧玲、 何伟玲、 高颖、 阮兆辉、 谭善红， 同大家分享反歌的艺术舞台同埋生活日事。 留意逢星期六下午1点《戏曲天地》。 飘红。 厨房的电箱成日跳掣，我想找相熟的电工检查。 不得，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要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完成后，注册电工会发出员工证明书，证明装置符合安全要求。 等我上 emsd.gov.hk 查下承办商名单先。 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电力工程有保障。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在台上，不少人模仿猫王的台风，而就算是节奏咁澎湃的歌曲，亦吸引到女歌手去翻唱。有阵时成班人一起大合唱，气氛就更加好添。 《演艺盛会》向猫王皮礼士利致敬。 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喜悦一家》。 魔术师兼主持人 Harry 哥哥同大家示范一人声演两角嘅技巧。 芝麻，你示范一次咩叫男士啊 ？Man， 哼， 示范一个女士啊。 女士，咩嘢咩嘢 ，man。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参加《喜悦一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 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 早晨，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又或者啱啱咧就系醒咗就听清晨爽利系嘛？今日咧就系新嘅一日开始啦，11月5日，农历系9月20日，星期四，而家咧就6:11啦。天气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6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噶。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1月5日，呢、这个星期四嘅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喺度啦。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开咗个题目咧，就系而家啲人咧就好中意噶啦，去行山。 系 行开山嘅一路都系继续行啦，亦都有啲初哥嘅，永远都有。就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就多咗好多人士就想健康，就去咗行山。 会啊会啊，同埋咧即系嗱，冇乜旅游嘅机会啦。咁有啲人行咗上山之后咧，自己影幅好靓嘅相咧，咁就觉得自己去咗旅行。咁啊，心理上就会再好啲啊，咁样。 嗱，咁行山咧，大家个最初嘅动机系真系好想健康嘅。咁所以行山之前，我哋要准备我哋食啲咩嘢，或者行紧山嘅时候啲补给要食啲咩咧，就真系要听阿林思维你嗰个忠告。如果唔系咧，原来因为行行山仲肥咗就弊啦。 系啊，会啊，同埋咧行山嗰阵时候，如果你好多嘢都消化唔到啊，滞住喺个胃度，甚至乎啊，有啲人我见到咧。可以唔食就去行嘅， 哦，咁唔得喎，你边有气力啊？ 系啊，有啲人真系会赶时间啊，或者可能，哎呀死啦死啦，我迟到啦，是但啦，唔使啦，求其啦，我唔食都得噶啦。 又或者系去到出发嘅时候，一路行一路食咯， 都得嘅，都可以嘅。但系咧，有时咧觉得咧，有时一厢情愿嘅，因为咧你唔记得咗食咧，咁成班朋友等紧你噶，啊得噶啦得噶啦，去啦，我唔使你个。但你去到之后已经发觉便利店有冇，乜都冇，咁你可能唔系好意思问人攞嘢食噶嘛，咁可能讲我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上个礼拜我哋有讲过，即系譬如行山。之前即系无论你行短啊长都好，尤其是长嗰啲啊，即系行即系 more than 2个钟、3个钟嗰啲咧，可能嗰个行山前嗰个饮食嘅准备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系啦，咁我记得咧，林思维就话我哋出发之前嘅2个钟到咧，就要进食噶啦。 系啊，系啊，咁所以同即系平时我哋每年讲跑马拉松一样，其实唔好睇小行山呢样嘢，因为马拉松你都可能中间有得补给啊，或者可能跑短跑嗰啲、长跑嗰啲都会有，但系你山上面咧，好难机会有得配给嘅 ，OK， 咁所以我谂你除咗要准备朝头早食咩早餐之外咧，你就要准备你个背囊里边要带啲乜嘢啦，即系唔好睇少呢一样嘢，因为好多时候啲人求其带支好细嘅水啊，咁去到上面死啦，冇得卖，咁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去嗰啲咧，都要特别留心嘅。 好啦，咁啊提一提翻先，嗱嗰2个钟头咧，或者即系6点到8点啦，我假设8点钟去出发嘅时候，6至8咧，你就食好你个营养嘅早餐，千祈唔好食嗰啲太过 heavy 肥腻嗰啲，我仲要唔知跑几耐先至可以 消耗到嗰啲， 抵消翻嗰啲吓。咁假设你系啦，跟翻正常嘅营养嘅餐咧，咁食完之后咧，8点钟出发，然之后可能我嗰个行程咧需要成差唔多3-4个钟嘅。咁我系咪中段我大概10点钟我就要补嘢食啊？ 系啊，通常我哋就话如果你行大概超过个半钟头到啦。 咁假如你八点钟开始嘅话，你可能你九点半钟到咧，你留意一下自己，咦系咪真系开始肚饿啊？或者我自己经验就系觉得，咦，当我营养唔够或者可能糖分太低嘅时候咧，我会发猛疹噶。咁同埋有机会可能啲手手脚脚唔系好协调，或者可能觉得，咦，我上好辛苦，冇力啊，点解我冇力嘅？ 咁但系咪真系一食咗就成？ 系噶，其实真系食咗系醒晒噶，即系个同埋饮水啦，当然就系可能饮下啲电解质嘅饮品啦。咁所以其实可能有机会你唔好太忽略咗自己个感觉。 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话嗰个重要性啦。上次就提及到话，原来我哋中间要补给嘅时候咧，为咗方便啊，因为你唔知道去到嗰度附近有冇得卖，就自己预备好啦。即系话我系临出门口嘅时候，我背囊咧都要摆定晒啲食物啊，同埋饮品。 系啦， 咁应该系。带啲咩去咧？ 可以讲下呢样嘢嘅。咁咧，其实好多时候啲人咧觉得行山系好似郊游咁噶嘛。咁通常佢哋会买啲好唔健康嘅零食嘅。即系譬如我嗰日去到行山啦，即系行到上嗰个目的地嘅时候咧，咁好多人都坐喺度，即系见佢哋食紧嘢噶嘛。咁有啲可能食紧朱古力啊，有啲人可能食紧薯片啊，可能有啲妈咪就俾啲小朋友系嗰啲即系百力滋啊咁样。咁都唔系太差嘅，只不过大家都系要留意，如果啲零食唔系太健康都好咧，都系会滞胃啦。咁有啲人就会买菠萝包啊。鸡尾包啊，甚至乎买嚿蛋糕，即系啲牛油蛋糕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俾小朋友食咧，系嗰啲妈咪面咧，即系包包中碎咗之后有味精嗰啲咧。咁呢啲我就 consider 唔系一啲好好嘅零食嚟嘅。 其实都好热气咯。 系啊，一来热气啦，二来其实都系即系你行山都系为咗健康嘅。咁、如果你行完山之后就食咗个鸡尾包咁，我又觉得即系唔系唔得嘅。咁只不过就冇咁健康咁解啦。咁但系肥腻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就话，如果你行山嗰条路系超过90分钟以上。咁、你90分钟到呢，你就要补给一啲碳水化合物高嘅一啲食物啦。咁通常我哋简单去带去补充嘅呢，都係譬如水果啦。咁香蕉係最容易㗎啦。咁甚至乎有啲人会揀提子啦，或者车厘子呀咁样。 不过我又觉得有啲保留喎、虽然营养师我要挑战下你。 係唔紧要。 有啲人食香蕉可能会好容易个肠胃唔舒服，我又要去厕所㗎。 係呀， 有咪唔适宜呢？ 係呀，咁如果当然真係好睇个人个反应啦。咁有人甚至唔中意食香蕉添，即可能话你俾我食咗香蕉，我唔中意食，咁冇办法啦。咁所以睇下嗰个人个肠胃适唔适应。咁如果你话，咦，我冇事嘅，香蕉系冇所谓嘅，同埋香蕉因为本身嗰个结构唔系好多纤维，佢有水溶性纤维，但系唔系啲非水溶性纤维，咁所以食咗之后咧，个糖分系会容易啲吸收嘅。咁、当然你话，我真系食咗香蕉即刻想去厕所，咁当然你就要避啦。 转食第啲啦，就 系啦。咁头先我讲话，譬如用个盒仔装住啲洗干净嘅提子啊，洗干净嘅车厘子啊，咁呢就比较容易啲去食。同埋即唔使话要即包住啲皮啊或者诸如此类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简单啲嘅。咁另外再简单啲嘅咧，就可以带干果啦，即系啲提子干啊、杏脯干啊，甚至乎芒果干啊咁样啦。咁如果想再好味啲，可以加少少嘅果仁啦，再嚟坚果咁同 mix 埋一齐啦。咁同埋有阵时咧，行山嘅时候你都会流汗噶嘛，咁流汗嘅时候咧，你会流咗啲盐分啊。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就除咗飲電解質嘅飲品去補充鹽分之外咧，其實你譬如帶啲果仁過去咧，係有啲鹽嘅咧，咁其實可以同一時間幫你補充啲鈉質，咁你嗰個鹽分嘅補充就會好啲咯。 喂，又要補啲鹽，又要補糖分喎。 係啊，係啊，因為糖分就愛嚟補力量啦，因為你有力啦。鹽就因為如果你個流汗流得太勁咧，你個身體嘅鹽分太低咧，你會容易攰啦。同埋容易中暑啦，咁甚至乎容易抽筋啦，咁所以如果嗰个人本身系流汗流得好犀利嘅，甚至乎个天气比较热咧，我哋都会建议带啲带有盐分嘅一啲食物，咁啊同埋一啲糖分嘅食物去咧，咁就会帮到个身体嗰个能量啊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系而家好兴，譬如自己烚下番薯啊，甚至乎冬天可能有栗子啊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就算食呢啲嘢都好，记得啲皮要。装住个垃圾袋拎走啊！ 总之咧、okay? 就自己垃圾自己执翻吓。 因为讲开呢样嘢咧，我发觉原来好多志愿团体咧系真系去执垃圾。 其实佢哋事后都好辛苦、啊。 系，但系我见到佢哋拎住一大袋垃圾落嚟咧，我真系会多谢佢咯。哎，多谢晒你啊！你真系好好啊！咁所以我嗱带嘢食上去咧，第二样嘢我想提嘅咧。就係唔該自己垃圾自己拎翻走，唔好覺得嗰樣嘢係天然嘢，所以就掉到周圍都係。我真係見過有啲人係咁嘅。 人哋唔係真係要幫你嘅， 係啊， 即係人哋都係志願團體去做， exactly, 所以要自己顧掂。 雖然你話塊蕉皮，且你掉落個重蟲度，佢自己會冇咗。咁但係問題係唔係咁噶嘛？咁、所以我諗提翻，即係就算我哋帶嘢食，無論係包裝食物、或者非包裝食物，如果真係有垃圾嘅咧，我覺得都要提翻行山嘅人士要拎翻走啦。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咁另外可以帶下啲。 譬如白嘅饅頭啊、鹹餐包啊，甚至乎學小朋友你可以準備果漿三文治啊，咁、切咗細細塊啊，咁變咗佢哋就方便一路行一路食啊。 其實好開心啊，小朋友仔，你話啊，我嚟野餐咁樣樣。 係啊，咁、你細個都會嘅，咁同埋可能你如果有小朋友去行山咧，你可以之前話俾佢聽嗱，我哋要帶嘢上去咯。咁、我哋而家今日整果漿三文治，咁可能去之前即係大啲嗰啲啦，你幫我整啦。 係啦，咁啊一齊做下嘢，佢有個投入感。 係啦，即係唔好成日掛住服侍佢啦。即係可能你自己唔係，我哋聽日要帶某啲嘢，不如你諗下你做啲乜嘢。咁如果真係整三文治。佢咪自己茶果醬啊咁樣啦。 嗱，我又想問啦，有啲人咧就可能中意飲清水啦，有啲啊飲嗰啲運動飲品啊，咁啊點去選擇咧？ 咁通常我哋就係用時間去計嘅。咁、我有啲人當然行山冇咁長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喺屋企附近喺後山度行一個鐘嗰啲。咁如果嗰個運動嘅時間唔超過60至90分鐘咧，咁、就飲水都得噶啦。咁但如果你話唔係，真係行超過一段長嘅時間， 即係四個鐘嘅， 咁可能真係要帶運動飲品咯。咁但係通常我叫啲人就算帶都好咧，唔係全部帶曬運動飲品嘅，可能帶一支運動飲品，再加啲清水。 係， 咁當中你就可能有機會中間有嘢食噶嘛。咁、所以點解運動飲品會好過水咧？係因為運動飲品裏邊嘅糖分同埋電解質咧，某程度補水嘅速度咧係快啲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你跑得好勁嘅、好快嘅，甚至乎行嗰個山係好崎嶇嘅，咁可能要出汗啊、出力好多嘅，亦都超過90分鐘以上啦。應該咁講，咁啊運動飲品係比較適合。咁如果你话要求求其其出去行山顶行半个钟九个字嗰啲，咁你就唔使特登带运动饮品啦。 可能跟住去饮嘢食嘢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山顶行嗰啲，行个 round 你九个字啦，最快半个钟。 嗰度都一个钟到啦，你慢慢 系啦，慢慢行就一个钟啦。但如果你好快行咧，其实半个钟已经搞掂，咁你转头就去饮嘢噶啦。咁所以就唔使特登去饮电解质饮品啊咁样啦。咁另外又除咗水同埋电解质饮品之外咧，有啲嘢都可以考虑下嘅，就系嗰啲唔使雪藏嗰啲豆奶啊。或者不用雪藏的低脂的朱古力奶、甚至乎不用雪藏的一些脫脂奶一盒盒那些，那這個都適合小朋友，小朋友小的那些裡面有些 BB size 的那些豆奶或者可能是朱古力奶的，可能這個就適合小朋友去補充他們的能量、還有補充的水分，再加同一時間當然裡面有些好的營養素，譬如鈣、蛋白質，還有他們一定喜歡喝的嘛， 大人都喜歡小細包 OK 都 OK， 所以小朋友你叫他喝水可能他不肯喝的嘛，但可能啲細細包嗰啲豆奶啊、朱古力奶啊，咁可能都係一樣好好補充嘅一個選擇啦。咁另外大啲嘅咧，即係有啲人咧就中意食 energy bar 啦。咁你會見到市面上好多嗰啲 cereal bar， 即係嗰啲谷物條啊，甚至乎啲能量棒啊咁樣。咁呢個都可以做一個選擇嘅。不過揀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就即係如果唔想太高卡路里嘅，咁可能揀啲100至150卡路里一條嗰啲啦。咁、甚至乎當然有啲玩毅行者嘅，即係勁嘅跑得好勁嗰啲咧，咁可能有啲就會揀啲蛋白條啊。咁就會飽啲啊，咁樣啦。 我又想問咧，飲品嗰方面咧，有啲人咧，或者譬如長者咁咧，佢慣咗中意自己，我要飲中國茶，或者我要煲啲竹蔗茅根精去咁樣樣，佢有個壺仔咁帶埋去嘅，呢啲 O 唔 OK 啊？ 咁其實某程度上，因為都係一啲健康嘅飲品啦，即係譬如中國茶、涼茶，都係嗰樣嘢。如果個時間上唔係行得好遠。唔係行得好長時間嘅咧，我覺得冇糖嘅中國茶或者涼茶或者可能嗰啲菊花茶咧都冇乜所謂嘅。咁、當然我見到老人家嗰啲去行山咧，佢一定除咗茶之外咧，一定會帶啲嘢食嘅。咁、我覺得如果飲茶食塊餅或者可能飲茶食個 包啊， 饅頭啊，食個包，咁其實就冇乜所謂咯。但如果你淨係齋帶清茶、清水或者菊花茶，但係你又唔帶嘢食，同一時間你又行好遠嘅話咧，咁、可能呢啲就唔係太適合，因為其實冇咗啲糖分，亦都冇咗啲電解。所以普通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不行很长清水清茶菊花茶都没什么所谓的。但如果你行很长的话都是如果科学去看其实运动饮品是可能某程度上是较为适合还有较为方便。 不过饮水呢就可能因人而异。有些人呢就可能很快就要成日喝多些水。有些或者很久都不喝的。 是啊。 会啊又或者觉得哎我都好像没什么汗出不用啦这样。 是。 但有时候可能流了你不觉得、那些汗。 是啊这个都是要提的。因为我自己呢就真的很懒饮水嘅，咁通常同朋友行咧， 佢提你， 佢要提我饮水嘅，咁、就系时候喂停低啦，饮水，因为点解咧？我系好唔留意自己口唔口渴嘅，即系自己经验啦，因为而家。 秋冬天啦，你行嘅时候咧，其实你嘅汗系冇乜流嘅。 系啊系啊。 咁好多人都净系觉得，咦，我唔流汗咪唔使补水咯。但其实你要记住咧，秋天或者秋冬天咧，其实个天气好干燥，其实你流咗汗、 嗯， 你可能自己唔知。咁、 嗯、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仲更加危险。 咁我哋用时间去定佢咧， 系啦，时间去定佢啦。咁我哋话大概如果你行山每半个钟头咧，你就要停一停，低饮啲水啦。咁、OK， 咁当然有啲人就好乖，可能饮到即系250毫升，即可能饮到一杯啦。咁啲人就呷下咁。每个人饮水嘅 style 都唔同啦，咁、但系我哋好 general 啊，好笼统去建议咧，就系每半个钟头咧，无论你口唔口渴，都好啦，你都系要补翻啲水嘅。咁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脱水啊。咁脱水之后咧，好容易抽筋啊。咁同埋可能有机会影响嗰个平衡啊，甚至乎自己会头痛啊，肌肉冇力啊。咁呢啲都系一啲会影响嗰个行山嗰阵时嘅运动表现嘅一个方向咯。 有冇人系带啲酒精类嘅饮品去行山嘅咧？嗬 ，会嘅。你有时 occasional 都见到啲人无啦啦，系唔知喺边度搵支啤酒翻嚟啊，或者可能有罐啤酒拎住喺手喺度日行，或者甚至乎你见到啲人掉咗垃圾啊。即係冇乜公德心嗰啲人，你見到點解呢個行到咁高有個啤酒罐啊咁樣啦？咁、有啲人係中意嘅，尤其是夏天啊，即係夏天啲人覺得好熱咧，你中間可能拎罐啤酒出嚟飲咧就好鋸啊咁樣啦。但其實當然你聽到我哋講就一定唔好噶啦，因為酒精唔係一個好好補水分嘅飲品啦。另外，如果你飲得太多，你要去行落山或者行上山，你飲可能醉咗或者可能有少少醉嘅時候，你個平衡力啊或者你嘅集中力啊都會被影響嘅。 所以咧。就算中意飲酒嘅朋友咧，分清楚去行山系唔好飲啦。你夜晚約人去飲杯嘢傾嗰啲就啱嚇。 係啊，甚至乎而家好興咧，行到上去咧會野餐噶嘛。咁啲人野餐就會帶支細嘅紅酒啊，或者可能帶支啲威士忌啊咁樣上去飲噶嘛，即係好似好型。 其實我覺得唔係好配合喎。 係啊，就啲人就好外國啦，即係外國就好興嘅，即係譬如瑞士行到上山有個格仔布，之後啲芝士啊嗰啲咁樣，咁你芝士梗係拼酒啊咁樣噶嘛。有啲人就呢個係佢嘅 lifestyle， 咁 OK。但是你要记住，即最好不要喝啦。咁就算饮都好，你都要唔好太过分啦。如果唔系，一系你留喺个山度唔落嚟住嘅啫，一系你就聚住咁落嚟。咁其实事实上真系好危险嘅一样。 所以就千祈唔好啦。咁啊，迟啲饮冇乜所谓啊。 系咁落山之后再去食饭，或者可能即系我哋话八点钟行，可能十二点零一点已经完成成个过程。咁你去食个 lunch， 到时你食咩？即係我唔理你啦，咁但係盡量都係要帶翻啲可以真係補水嘅飲品上山咯。 好啦，咁喺呢兩集裏邊咧，我哋就提咗啦，朝頭早你如果去行山之前咧嘅一兩個鐘咧，就先食咗嘢先啦。去行山嘅時候，中段咧又要補給啦。行完咗之後咧，就當然都會繼續去食嘢啦。 係啦， 咁啊 keep 住係就聽翻啊林思維嗰個鐘谷。咁我呢兩集咧，大家都可以隨時上翻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去重温翻 嘅 嚇。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啊，希望大家可以行山健康，開開心心。下個星期講咩咧？ 我哋講下咧，因為之前消費者委員會出咗一個報告咧，就有關咧教人點樣去揀一啲營養師嘅諮詢服務嘅。咁佢講到有啲價錢上嘅嘢啊，甚至乎。消费者怎样要小心选择营养师啊，或者可能他服务怎样，即是不要太便宜又不可以太贵啊这样。那你下个礼拜会根据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讲一下这件事。 好，那麻烦林思维，下星期四再见下。 Okay, 拜拜。 山呀山哟，绵延不断，远山接近山哟，飘飘山径盘层乱呀，咱们步步高升哟。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费玉清嘅《金山古道》结束我哋今日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下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在点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在于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威斯康星州胜出，全取10张选举人票，累积248张。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特朗普竞选阵营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又以欠缺透明度为理由，将会入禀法院要求暂停宾夕法尼亚州的点票工作，并且入禀密歇根州法院要求暂停当地点票，指选举人员未能确保对手同监察员观察处理邮寄选票的过程。密歇根州有16张选举人票，拜登在当地些微领先。特朗普暂时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三个摇摆州领先，其中宾夕法尼亚州有大量的邮寄选票需时点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发表讲话，预料自己可以胜出。他说，经过漫长夜晚的点票之后，明显他们正是胜出足够的州份，可以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他强调不是宣布胜选，但当点票工作完成，相信可以胜出。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分别和商务部、科学技术部以及民用航空局领导会面，讨论中央支持香港经济的措施。林郑月娥和商务部部长钟山会面时说，受美国的单边措施和疫情等影响，香港不少外贸企业面对压力，希望商务部支持香港企业进一步把握内地市场的商机。林郑月娥和科技部部长黄志刚会面时说，香港正是透过不同途径采购新型肺炎疫苗，希望继续和牵头处理疫苗研发的科技部就有关事宜保持联系。他和民航局局长冯正林会面时就说，希望香港国际机场和大湾区内机场加强合作，并且在区内扩展货物和旅客联运。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美国大选继续开票，仲未有结果。暂时拜登得到的选举人票仍然领先特朗普，不过部分关键的摇摆州份票数好接近。好似威斯康星州咁，第一次点完，拜登赢咗。不过特朗普团队就要求重新点过，又质疑密歇根州点票过程有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一阵会同驻美国记者倾下最新情况。 今次大选嘅战况激烈啦，咁到呢一刻咧都未知道究竟边个会胜出。嗱，究竟市政关键喺边度咧？同埋就系话边一个胜出啊？对于美国本土以至到国际间嘅影响又可以有几大？一阵会请嚟学者分析。 警方拘捕港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指佢涉嫌查册车辆资料，用于不符合声明的用途，惹起传媒关注。继续去不同政府部门查册，会不会出问题？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警察公共关系科都有回应，我们亦都问过大律师，一阵听下佢哋点讲。 原本啊，系呢一个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新股嘅蚂蚁集团咧，刹停 AH 股嘅上市计划。咁投资者咧，究竟可唔可以获得退回现购嘅手续费啊，同埋孖展嘅利息啦？咁同埋就话今次咁突然嘅事件咧，对于香港金融市场啊，会唔会造成啲咩伤害咧？一阵间亦都会请嚟学者咧，同大家探讨下。 讲翻美国大选，选民主要关心疫情、经济同埋种族三大议题。有传媒分析，就算特朗普成功连任，政府高层官员都会有清洗行动，最瞩目的